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给您讲述苏东坡书画的传奇故事。这位唯一的反对者是上海的严明先生，他是近年来崛起的一位收藏行家，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中国古书画的收藏和鉴定在业内闻名。听到是严明反对啊，赵新对于刘义谦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古书画鉴定一代宗师徐邦达在自己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一书当中曾有专门的记载，功夫帖虽有九字，极为神采，在古董鉴定界一般都是以大家宗师意见为主。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履生日前撰文也称，功夫帖事件的可悲之处是它出现在当下，如果在20年前，鉴赏家徐邦达先生一言九鼎，就不会有这样的纷争乱象。可是现在大师已去啊，当下鉴定的专业话语权平分天下，没有主流话语，就失去了鉴定的尊严，这就是当下中国书画鉴定的窘境。其实啊，藏家严明也曾经涉及一场拍卖风波。2011年6月，一件晚清海派书画篆刻大家赵之谦的行书《石衡水分流横幅书法作品》在北京拍出了540多万元的高价。如此名家收藏流传有序的拍品拍出高价似乎很正常，然而事后被爆出这件作品曾经出现在2008年的春拍图录，当时是立轴，严格说呀，是一副对联的下半联，缺了上联，是残件，所以成交价格只有20万元多一点点。想不到三年一过，古彩戏法一变，直幅变横幅，残件成了抢手货。这件改头换面的事件被曝光之后，540万竞得作品的台湾某著名收藏家向拍卖行退货，而日后不久已经被曝光的此品又出现在了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而有业内人士曾说呀，这件作品的送拍者正是上海的严明，只不过没有得到他的回应。拍卖前唯一的反对者严明来自上海，拍卖后公开质疑的三位专家也来自上海，选择在公众媒体质疑一件文化藏品，而且选择的也是上海本土媒体，再加上功夫帖的买家刘义谦也是上海滩名人，这功夫帖真伪谜团的核心留在了上海。针对上博三位专家所论述功夫帖属于双钩扩田为本的说法，在这儿呢得给您普及一下，什么是双钩扩田呢？这双钩扩田又称双钩填墨，原来是工笔画画法当中一种技法，经过演变以后在书画临摹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很多古籍的书法临摹经本均采用了双钩法。 作品一般为双填墨本。如果一件作品是双钩填墨的话，它的墨色显得呢就比较软死，笔画不流畅，所以让人容易看出来，整体看上去不贯气。如果是临的话也有问题，它容易走形，因为行笔很快，不可能一点一画一模一样，有的时候原作有飞白它就没有了，有的时候呢有连笔游丝，临作也不可能完全仿出。一个作品是不是双钩填墨，只要有一定书写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出来，是比较容易鉴别的。这一点功夫帖的买家刘一谦也十分不解。在此事件不久后的声明当中，他提到双钩填墨对古代书法作品作伪而言并非难以识别的高级手段，为何张松韵、徐邦达等老一辈过手此帖的专家没有提出这一疑点，反而判为真迹？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经手此帖的苏富比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也没有看出端倪，而上博的专家团队仅凭与拓本的主观比对就得出与摹本无异的结论，使上博的学术团队在古代书画的鉴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吗？山西藏家赵鑫说，如果按照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三名研究员的意见认定功夫帖为伪本，则是推翻了前一代鉴定大家张松玉、徐邦达的意见。那么无论是从年龄还是资历上来讲，结果就是徒弟战胜了师傅，甚至师爷，难道我们这个时代又将诞生大师了吗？当有记者向上海博物馆递交采访申请，想得到上海博物馆回复的时候，上博办公室回复，上海博物馆官方对功夫帖一事不发表任何意见。其实在买功夫帖之前，刘一谦已经是名满天下了。年过半百的他2013年曾经在中国富豪榜以170亿元排名第30位。而比他财富更出名的呢，是他在艺术品拍卖圈的名气。他被称为全球最有权力的12名收藏家之一，被人津津乐道，使他创下了多个艺术品拍卖会的记录。而根据相关资料得知，对于宋代书画，刘一谦一直是情有独钟。宋徽宗的《写生真禽图卷》和南宋萧照的《瑞应图卷》都是他的得意藏品。就在购买这幅宋代功夫帖之后，他仍在2013年12月3日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3年秋拍上以6555万元购下了宋代马远的两幅画作《松崖观瀑图》和《高士斜鹤图》，成为本季全球中国古代书画拍卖成交额榜首。而功夫帖买家刘一谦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这样表示，中国艺术品这么多年散落在海外，现在中国人有钱了，到海外把好的东西买回来，无论是站在个人角度还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我都希望国家对此应该进行鼓励。中国的文物能够流传下来，比如苏东坡的一件作品流传下来1000年，靠的还是民间把它流传下来。其实啊，一件几百上千年的古物有学术质疑很正常，但操作要严谨。像这次事件将一个严肃的文化事件演变成口水战，无论是对国立博物馆的公信力，还是对藏家海外回流中国文物的热情，都是一次巨大消耗。收藏界也呼吁国家权威鉴定机构可以出来明辨是非，平息这场风波。不过后来这场风波渐散，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给您讲述苏东坡书画收藏故事。苏轼才华横溢， 诗词文赋以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的书法艺术曾经统领一世，风行百代。宋代书法基本是在苏轼影响之下形成的。这不仅因为他一变东晋的冷峻、唐代的谨严和五代的衰靡，形成了以抒发文人情性的天真烂漫的新书风，更重要的是他丰厚的诗书画综合艺术素养，造就了他非凡的资质和才华。这或许是同代以及后代其他书法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吧。苏轼的书风是随着人生的起伏而发展的，顺畅时未必能寄情于书中，失意当中反倒情势俱盛。他的传世名作多是在黄州的逆境当中完成的。其实啊，他仕途不存幻想，旷达豪放之气油然而生。苏轼是个以胸臆取胜的书家，所以看到他的书法就感受到他的气质，领略到他的风采。苏轼书法的丰润、雄健、朴拙、凝重、端庄杂流利、刚健含婀娜，正是他刚正人格的具体表现，是独一无二的风格。苏轼能有宋代闽书法家之称，他的成功取决于深厚的书法功力、高超的书法见解、强烈的个性、完美的人格以及精深博大的学养。北宋一孤鸿啊，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人文景观苏轼苏东坡。其实苏东坡少年时就博览群书，才智过人，经常受人夸奖，好话听多了渐生傲气。一天他乘兴在自家门前写了一副对联，叫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瞧这口气真有天下第一的样子。过往行人看了呢，有的夸这家出了能人，也有的摇了摇头，觉得海口夸得太大了。有一天，一位白发老者登门拜访，见了苏东坡。老人说呀，听说苏才子学问盖世无双，老朽特来请教。苏东坡一看这么大岁数人都找自己问问题，心中得意，出于尊敬，他为老者让了座，就问道：老先生可有什么疑难啊？老人没有说话，笑吟吟地捧过一本书来。苏东坡接过来翻开第一页，头一列就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有俩字不认识，越往下看生字越多，立刻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脑门上可就汗涔涔了。老人就说呀：怎么，这些字连苏才子也不认识吗？哈哈，说完了笑吟吟的走了。苏东坡呆若木鸡啊，一时都忘了送客，等缓过神了才恍然大悟，赶忙添了几个字，重新写成这副门帘，叫发奋识遍天下事，立志读尽人间书。后来他果然成了中国的大文豪，后来还做了官。话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遇到一桩经济纠纷案，案情并不复杂。原告吴小一状告张二欠零卷钱2万，被告张二也供认不讳。苏东坡就问张二：既然你承认欠人家钱，为什么不还呢？张二面露难色的解释：禀老爷，小人买他的零卷是为的做成扇子去卖，过去年年买他的零卷，做成的扇子很好卖，所以从来不欠他钱。可是今年春夏之际，天不作美，连雨天寒，制成的扇子也卖不出去，挣不到钱，所以才拖到今天还不上钱，望老爷您明察。苏东坡看张二确实是个老实人，还钱时有难处，沉思了片刻，他让张二回家把扇子拿一些来，当堂在白绢扇面上书写作画，写画完毕叫张二拿去卖钱还债。苏东坡是有名的天下才子啊，当地的豪绅长吏平日想求苏东坡的一字一画都很困难， 现文说苏轼为张二的扇面作画写字，便纷纷出高价抢购。张二的扇子还没卖完，就已经啊够还清吴小一的债了，自己还留下几把做珍藏，自然是欢天喜地，再三感谢苏东坡的大恩大德。而苏东坡做了一件好事，心中也是感到甚慰。虽然传说当中有关苏东坡的字画好像求之非常容易，但经历将近1000年的历史，他尚存于世的书画作品已经很少了。据记载啊，他存世的画作有《潇湘竹石图》《演松图》《枯木竹石图》《古木竹石图》。有趣的是，这些画的内容都离不开枯木怪石，他笔下的石头又瘦又丑，枯木呢都打着360度的弯，完全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审美。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为卷本，横 105.6 厘米，纵28厘米，整幅画的内容非常简单，一片土坡，两块怪石，怪石下顽强生长着几丛稀疏的幼竹。苏东坡画的幼竹清新自然，与板桥的竹子是截然不同。板桥的竹子笔法劲瘦挺拔，布局疏密相间，竹叶间具有一股孤傲之气。东坡的竹子呢则参差生动，充满了天然之趣。历经千年沧桑风雨，潇湘竹石图至今保存完整，画面清晰。画卷上不仅可以看到苏东坡亲笔题写的是为新老作的字样，还可以看到原名收藏大家的题跋和印章，题跋达3000多字，接近10米长，蔚为壮观。但苏东坡却没有几幅画作流传下来，他的小品画根据他的诗文集及宋人的记载来看，在当时画了很多，因在党争当中受到迫害，宋徽宗还禁毁过他的诗文集，他的书画呢也绝大部分都被销毁了，宋人记载仅剩10之12。苏东坡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还是位杰出的画家，他曾经开创出了中国文人画的一代新风。经过1000多年的战乱，到今天他存世的书画已是凤毛麟角。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狼嚎，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应该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爱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山清水绿